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嘿，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韩丽。那第一首歌我们来回味的是黎瑞恩带出的《自愿》。 小心翼翼的回答，当所有信息的爱都变成一种习惯，我不由自主心乱如麻，我不曾埋怨，不听所有劝，可是你的真诚没有出现。朋友说我要有远见，放弃了世界，我自愿为你花一切，多爱你一些，看在风中相拥，忘掉一切。朋友说我要有远见，放弃了爱才有自己的空间，我自愿为你花一切，多爱你一些，看在风中相拥，忘掉一切。这是我心乱如麻，我不曾埋怨，不听所有劝，可是你的真诚没有出现。朋友说我要有远见，放弃了你才有自己的世界，我自愿为你花一切，多爱你一些，盼在风中相拥，放弃了爱才有自己的空间，我自己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邰正宵演唱的《听雨》，陈振东带出的《为了见你》，孙悦演唱的《爱人辛苦》。 曾经喜欢陪你听雨，雨的声音仿佛是你，如今只是一种凄美的旋律。雨后的街满是泥泞，穿越长长青葱小径，渐渐模糊是远方你的背影。我不曾忘记分手情景，雨让人变得犹豫不定，你的反应让我明白我不近人情。失去了听雨的勇气，这是唯一，不再想起你的方式。失去了再爱的勇气，我的心灵不愿接受风雨中的洗礼。跌入回忆的陷阱，失去了听雨的勇气，这是唯一，不再想起你的方式。失去了再爱的勇气，中的洗礼。失去了听雨的勇气，要将过去在雨中哭一个干净。失去了再爱的勇气，说服自己还有黎明，让我学习再重拾一点信心。曾经习惯陪你听雨，雨的声音仿佛是你，隐约发现微雨中 学会失眠。 像是我的突然遭遇。喜欢你说话的表情和语气，好像变成你周围的空气。我为了见你找了好多的话题，我为了见你在家反复的练习，想听到你的声音，那样才够温馨，不会让你成为一颗流星。分开不到几天，好怀念，想你竟让我晕眩。在我的世界那么耀眼，我用一夜学会失眠。也许我无法忘记你像是我的突然遭遇，喜欢你说话的表情和语气，好像变成你周围的空气。我为了见你找了好多的话题，我为了见你在家反复的练习，想听到你的声音，那样才够温馨，不会让你成为一颗流星。见你找了好多的话题，我为了见你在家反复的练习，想听到你的声音，那样才够温馨，不会让你成为一颗流星，不会让你成为一颗流星。 之处。我的爱人，你好辛苦，我真的幸福，我真的知足。为我为家，你总在忙碌，你在外面很累很难，你不说我也看得出。多后寥寥无声的事，我不让你独自艰苦。谢谢你的体贴和爱护，我的人间是我的幸福，别人羡慕我的爱人，你好辛苦。这些年里我徒伤路，年一年风雨无阻，年岁岁平安到最幸福，坦坦荡荡辛辛苦苦。谢谢你的体贴和爱护，我的眼前是我的幸福，别人羡慕我很满足。我的爱人，你好辛苦，这些年里我徒伤路，年一年风雨无阻，年岁岁平安到最幸福，坦坦荡荡辛辛苦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。我们来欣赏的是阮丹青演唱的《不要我，不要想你》，张信哲演唱的《多心》，田震带出的《为了情》。 特别亮，忽然我就想起你，大概我只是太无聊，一点点想哭，一点点想笑，绕着自己影子跑。看见你的脸，闻到你味道，我想我是喝醉了啊，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淹没了。不要我，不要想你，我想我是喝醉了啊， 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 都想，但总是一

也一生一世情郎，点一盏想念你的灯，仔细找记忆中感动我的吻，再一次为你而伤神。夜越深心事越沉，开一扇等待你的门，总希望你会是最懂我的人。为什么你不能对你那么的专心，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曾经你给我多少憧憬，我保留一直到如今，黑夜到黎明等待着奇迹，也许能和你相遇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王杰演唱的《亲爱的你是我最后的爱》，满江演唱的《开往幸福岛》，杨林带出的《留一点爱来爱自己》。 你知道我从来不肯轻易低头，只是为了拥有一片天空。我朋友都说我的外表越来越冷漠，你了解为了什么？对于爱情从来不肯轻易追求，只是为了过往伤痛，也只有你总是默默地付出与等候，用温柔包容着我。亲爱的你是我最后 未记得所有你给我的温暖，那些寒夜相依偎的时光，我们相拥在梦的小港湾，坐上开往幸福岛的小船。你在我胸前沉沉睡去，只有你的心跳，我的呼吸，可以不再漂泊，好好休息。我依然记得所有你给我的惊喜，和你心有灵犀是何等运气。当我看着你那明亮的眼睛，醉在你的笑容里，我心里像海一样的欢喜，和你在一起，一波又一波，永不停息。所有你给我的惊喜，和你心有灵犀是何等运气。当我看着你那明亮的眼睛，醉在你的笑容里，我心里像海一样的欢喜，和你在一起，一波又一波，不停息。

怀旧金曲广播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欢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那首先我们来听的是田震演唱的《最后的时刻》，有点悲哀的感觉。 再没人替天长地久，那古老神话消息啊，凝聚在世界的尽头。当我们分手的时刻，也许还期待着握手，我痛苦地告诉你我爱，这一刻最绝处往日的温柔。匆匆走出这分别的时刻，分别的时刻，却是了一份痛楚在心头，在爱心头。 好，听完这首歌呢，我们来换一个感觉，来听的是郭峰带出的《真的》，叶蓓演唱的《相逢》，陶丽萍演唱的《好想再听一遍》。 要做什么？为什么只有回首？如果不想太长久，又何必痴痴等候？曾经有过的温柔，如今全都是场梦。如果你不再爱我，又何必苦苦强求？看着你眼潇洒的走，我心更加难受，想着你曾留下的所有，怎能不叫我心痛。这一次我真正的去爱过，可你却从来没在乎我。不是我愿意让你走，只是我不想把心伤透。从来没改变太多，不是我愿意让你走，只是我早已不敢祈求什么。要做什么？为什么只有回首？如果不想太长久，又何必痴痴等候？曾经有过的温柔，如今全都是场梦。如果你不再爱我，又何必苦苦强求？看着你眼潇洒的走，我心更加难受，想着你曾留下的所有，怎能不叫我心痛。这一次我真正的去爱过，可你却从来没在乎我。不是我愿意让你走，只是我不想把心伤透。相信过，可你却从来没改变太多。不是我愿意让你走，只是我早已不敢祈求什么。这一次我真正的去爱过，可你却从来没在乎我。不是我愿意让你走，只是我不想把心伤透。 放 一眼，最后一面，最后害怕会永天，泪水会在每一个眼紧紧跟随着思念。是我不甘，是我依赖，是我靠着你而存在，把你当作整个世界，不知该从哪里开。为了爱，为了梦，为了情，为了你放弃一切。有了爱，有了梦，有了你，没了永远。好想再听一遍你曾说过的誓言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林帆演唱的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，林萍演唱的《走廊》，巫启贤带出的《路弯弯》。 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像母亲温暖臂弯。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寂静。总是同样的绝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？

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。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听到的是陈洁仪演唱的《从不》，林宝演唱的《终于要离开》，郭富城带出的《你牵走我的心》。 伤心的人绝不是你，那么的轻易的说分手的表情，你不会了解，你不会懂得我的心，女人的心付出感情没有原因，从不奢求你会任性的体会，从不奢求你能适时的安慰，从未勉强过你，从未责备过你，从来不曾问你将我放在哪里，从不奢求你能够用心聆听，从来不曾期望你坚持到底，自己伤了自己又怎么能怪你，如今只剩回忆，在寂寞的日子里独自想你， CD 没人可以重来。 算你不在，总有些习惯难改，心里明白，从此不再，一切都变成爱。 I'm alright， 这城市寂寞伤害，谁又在乎我存在，是不是你早就不意外，总会学着习惯。 Alright， 也许会苦尽甘来，谁又在乎小小悲哀，怎么你就舍得不意外，舍得我这样难挨。 When I say it's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费翔演唱的《太阳眼镜》，曲颖带出的《入戏》，周俊伟带出的《全是我的错》。 享受阳光的清新，我的心情是通行的车道，我的眼睛是上升的热情，不再为过去的错误烦恼，不再为失去的梦境奔跑。于是我戴上太阳眼镜，清醒、哦哦、太阳眼睛不能掩饰过去留下的创伤，太阳眼睛不要阻挡太阳带来的希望的希望、哦享受阳光的清新，我的心情是通行的车道，我的眼睛是上升的热情，不再为过去的错误烦恼，不再为失去的梦境奔跑。 在别人的面前承认你的存在，让你感觉 此却是我的错。想对你说我后悔，无奈你是头也不回，要如何将你挽回。原来这是我的错，我从来没有察觉，从没在别人的面前承认你的存在，让你感觉自己只是个空白。这是我从来没有察觉，从没在别人的面前承认你的存在，让你感觉自己只是个空白。全是我的错，因为我从没体会你的感受，没想到你是如此的介意，我只能重复说一句，这却是我的错。 好，今天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徐景淳演唱的《我的忧郁》。 却无法阻止我的情意，